语音训练。五，声母是 z、ch、sh、r 和 z、c、s 的音节。z、ch、sh、r、z、c、s、z、ch、sh、r、z、c、s、沾、餐、山、然、簪、餐、三、张、昌、商、让、宗、葱、松。